方，总是那么令人向往。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，只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。梦想在不在前方，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。我向着远方，向着心上的姑娘，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。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？梦想在不在前方，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。我似曾万箭鲜花在身旁，那是辽远星星的光亮。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。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，一抓难放开。